以下是真实对话的内容。 喂，唔该，尹又明先生啊， 系边位？ 你好啊，我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刘伟恒啊。 你好啊，我系梁伟勤啊。 哦，原来你两个，我啲朋友打俾我，话你港台打锣咁揾我，你哋梗系想轻轻松松完，跟住就铁汉柔情系嘛？ 系啊系啊，正所谓铁汉柔情尹又明啊嘛。 好啊，几时啊？ 就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啦。 好啊，咁就到时手下留情尹又明噶啦喎。 酷热在这晚上，我披起黑皮褛，现在没法抵抗心中的猛火，巨大的声音打进我心底，幻象的闪光使我呼吸加速。耶、yeah! ！现在就要爆发！我一稳再稳，我哋等了又等，手下留情，望穿秋水，带嚟《Long Time No See》系列。 各位听众，今个星期手下留情沿住右路推进，请嚟演技精湛、球技超凡嘅尹阳明。 尹阳明出晒名铁汉柔情，佢加入演艺圈廿几年，拍过无数电影同劇集，大家都记得佢俊朗嘅外表，仲有标志嘅身形。近年尹阳明仲变身成球会总监，带领球员喺录音场上辞请，而佢嘅格言就系、是、齐心就是成， 同心就是情，齐心就是成。心中有谷的不要惊，初生之苦不怕强劲，满身干劲进步系无止境，步步向前程一啲啲去升，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成。 我想讲咗一套电视剧先，呢套咧就系《火玫瑰》啦，即系呢套电视剧咧，即系海潮呢单嘢， 海潮嘅跌薄咧，从此会变成一个 icon。 因为咧，我早几年咧，即系拍彭浩翔嘅电影，就系、是、拍呢、這、一个出埃及记嗰阵咧，咁啊见过 Irene 姐啦，亦都有机会同佢合作。 即系温碧霞小姐， 系啦，温碧霞佢系同以前一模一样样嘅，系、一模一样样嘅。 你而家睇电视，佢接受访问， 佢嗰场戏都系跌薄噶，真系噶。咁啊，阿明仔当年拍呢套电视剧有啲咩回忆咧？呢套咁经典嘅电视剧。 OK 啦，都火玫瑰嘅收视都唔错嘅， 收视好好， 都唔错噶，系四十集嚟嘅，我记得 系好长，同埋又系同阿捞家啊，又有温兆伦啊， 系啊，老温 系啊， 我叫方有为， 有为， 方有为， 你同阿海潮都有好多对手戏嘅嘛，其实 系佢个男朋友咯，咁啊，其实系一个烂仔啦，咁一个低下层嘅角色咯，即系个生活就冇乜嘢嘅，即系又会做替身啊，咁又咁嘢啦。 系系系，火玫瑰就令到你就唔单止喺香港好红啦，因为火玫瑰喺内地咧超爆噶嘛。嗰阵时，即系嗰阵时好多内地嘅观众都仲系睇港剧噶嘛。诶，有冇令到你嘅即系多咗好多工作？譬如啲即系登台啊，上内地咩剪彩啊嗰啲嘢有冇？ 冇啊， 吓，竟然 喺嗰个年代有好多人揾过我，但系就唔知点解我完全冇接触到佢哋。 哦，系啊。由於內地 反而而家多人揾我去登台，但系我都好少啊、哦。早幾年都有，但 係都係因為早瞓，所以 呢兩年就係啊，呢兩年真係唔想去啦。 因為你俾人嘅感覺咧，同一啲一般出身喺電視台入邊嘅所謂小生咧，個感覺係好唔同嘅、 啊。 即係你多咗一份嗰啲叫做咩咧？喺電影嚟，尤其是你之前又會拍一啲即係江湖片啊、警匪片啊嗰啲咧，我覺得你係有啲嗰、那個格係有啲唔同。 同埋咧，因為阿明仔好 man 啊， 係啦，佢一個回眸嘅眼神我都打彈。 即係嗰啲嗱，簡單地講，啲花靚咧就冇呢種味道嘅。咁但係即係譬如作為一個電視觀眾，可能我好少睇電影咁講啦，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動出嚟，可能我唔識佢嘅，但哇 man 喎，咁你都會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咯，我覺得 係。同埋你都除咗《火玫瑰》之外，當然仲有另一套我自己好中意嘅《馬場大亨》。 系哇， 发梦王 精彩到爆呢！ 發夢， 我馬場反而我比較中意。 係點樣？點解咧？我好中意呢套電視劇。 馬場啊，又辛苦啦，我啊反而中意呢啲咁嘅辛苦。 係 即係又出埠拍啦，即係去馬來西亞去怡寶拍啦。 係 又有趣事啦，呢個有趣事啦。又騎真馬啦， 係 又贏馬啦， 係 好多嘢。 有啲咩？ 又識馬啦。嗰陣時我真係又自己賭馬，我自己中意玩馬仔。 係 啊，到而家我都有噶。 係系啊，日間唔中你喺馬場出現噶嘛，俾人影到，攬住啲馬步。 幾中意跑馬嘅，我反而我而家個生活就中意，即係有馬跑，我就去跑下馬仔啊咁樣。 係， 所以人哋問我哋做咩唔拍戲，咁我走去拍馬屁啦。 喂，咁有咩？你話有啲咩難忘嘢咧？喺呢個馬場啦， 怡寶啊！我馬場嗰陣時咧，就嗰陣時我係神操咧，我最記得講我病緊，走去操一隻馬，嗰只馬咧。其实佢哋嗰啲练马师借嗰啲马房借马俾我哋去出去做拍嘢咧，咁第日佢出赛噶原来吓，咁我问嗰个见习生，我问嗰、那个即系帮我睇住只马， 系， 咁佢话诶听日落水咧有啲机会噶，咁我就嗰日咧就省咗佢一课快功夫，好快嘅， 系 一转入直路我就推咁啊推行咗，点解我会推行咗咧？因为我见到只马仔嘅耳仔喐咧，咁我就见到。左手邊咧嗰啲欄杆開咗啊，即係過咗終點後有個欄杆開咗。 係 佢原來開咗兩邊欄杆咧，就係由嗰個馬房經過個草地，再落個沙圈嗰度。係即係神操嘅。其實馬有馬性啊嘛，佢習慣咗，佢有佢嘅耳仔喐，我就知佢咩事，以為望咩事咁向前望下。咦，原來嗰個欄杆打開咗，我咪收緊啲缰绳推行只馬，等佢開曬步，佢冇咁易閃咯。如果唔係咧，佢突然間閃出去，一閃落去嗰個欄杆入邊，轉咗彎嘅，咁我就會跌落嚟嘅。足之咧，我省行咗只馬咧，係當年我拉佢唔住。如果就第三班嘅馬嚟，我拉佢唔住。 係咁結果點啊？ 拉佢唔住，咪去到轉彎，轉到去即係出咗鏡啦，拍完啦嗰場。 係 咁啊，都 OK 嘅，收貨嘅嗰個。咁但係就我跌咗落嚟咯。 哎呦， 跌咗落嚟，其實我都冇事嘅，因為佢突然間一縮。咁我就一拉只馬就跌咗落去，喺條馬頸度碌咗落去，冇嘢。啲人以為我咩車架十字車出嚟，講我舉起手冇事，都冇事咧。跟住呢只馬第日出賽咧，仲贏埋喎。 嚇，咁犀利！俾你省完一課，贏咗。 贏咗我有買啊，我買咗500蚊馬幣啊。 500蚊馬幣即係幾錢港紙啊？ 嗰陣時一開三幾嘅，好似 即係千幾蚊嘅喎， 仲係十個開一 盤。 哇！不過你話咪趣事啊？ 嗰只馬叫咩名啊？ 我真係唔記得咗。 發夢王啊，係咪就係 馬來西亞？我真係唔記得咩名，我淨係記得佢話係嗰只馬嚟嘅。 言下之意，你都算係半個練馬師喎，對嗰只馬出賽之前嚟講，係咪先？ 係 你叫佢 train 過佢啊嘛？ 係啊，我係一個騎馬人咯，變咗係。 喂，但係你真係識 騎馬㗎？ 我識騎馬。 點解你會識騎馬咧？ 我以前成日上深圳騎馬㗎。 哦，即係喺拍戲之前。 去西麗啊，去石岩湖騎馬。 但石岩湖騎嗰啲。 咁嗰啲問俾先，嗰啲教練係咩人嚟嘅先？即係你騎馬，你都要有個教練㗎嘛，唔係咁樣。 都冇乜嘅，自己上去夠膽就騎啦。咁跟住即係人哋點騎你點騎啦。咁後屘騎下就得㗎啦，咁就得㗎。 嚇！ 你個巴倫士得㗎得。 喂，但係嗰啲馬同喺馬場競賽嘅馬係兩樣嘢嚟㗎。 係咁啊，嗰啲梗係勁啲啦。嗰啲即係大陸騎嗰啲係伊犁馬嚟㗎嘛。比較粗身啲，即係伊犁馬，即係啲嗰啲， 咦？你真係好熟喎，有研究喎， 腳粗啲嘅， 即係咪矮啲嘅大陸騎嗰啲馬， 細只啲嘅，你如果你香港出賽嗰啲馬係好高頭大馬噶嘛，成千幾磅噶嘛，1200多磅有咁樣。 有過了風風雨雨，有過愛的奔波，我與你還是渡過。回忆中感觉多，我热爱匆忙，我还是自我。若明日再一起，你如何？我与你再见了，偏偏不知不觉发现你才明白我。可惜今天失去了。知对错，我与你再见了，终于不知不觉发现你才明白我。我这晚有点渴望，回来在你旁，分你一半泪光，心中却默默地暗藏，仍难忘你。但一切仿佛渺茫，分你一 最懂得爱我。 我記得咧喺馬場大坑當中咧，所有人嘅騎馬咧，製作特輯有講嘅，就係李家鼎師傅教佢哋騎噶嘛。係，同埋佢李家鼎師傅其中有個角色都係佢喺馬房度唔知練馬定係即係同啲馬傾偈啊咁樣噶嘛。係啊，原來你係自己識嘅。 我係自己練翻嚟嘅。咁當然有睇人哋點騎啦。咁就跟住騎短檔咯。 係， 我哋叫有長檔短檔啊嘛。 短檔即係咩啊？ 短檔即係將嗰個腳踏收上啲，即係好似而家 跑馬 嗰啲。 哦，嗰啲係短檔。 嗰啲叫做係成係好短噶，踎即係踎到上去。 哦，真係戰鬥格嗰只嚟喎，短檔係。 長檔就好似西部牛仔嗰啲咁咯。 哦， 只腳夾住個馬肚。 咁對只馬嘅表現會有啲咩唔同㗎？長短檔。 長檔咧就只馬就個。重啲啦，覺得因為你坐住佢騎， 攝 住佢騎，咁短檔咧你就踎住佢騎咯，踎住佢騎就變咗你個平衡要個balance 要好啲啦， 係 咯， 就咁咯。 大隻馬會唔會 即係馬會重啲咯？如果你長檔，短檔就會輕啲咯。有啲即係你可以，其實你唔可以穿曬只腳落去噶嘛，你穿曬腳分分有咩意外你 走唔甩係啊。 我其實用只腳趾踩住佢啫嘛，用前排嗰腳趾踩住佢， 係 腳趾入啲啦，即係呢個位啦， 係 咁啊跟住佢啫嘛，有咩事第一時間縮咗只腳出來先， 係 咁咯。 咦，咁係咪因為你識得馬，所以揾你要拍馬場大亨咧？ 唔係嘅，當然唔係啦。佢都唔知我識騎馬嘅。 係啊， 係啊。 咁啊，佢都騎到手先知係高手。 跟住佢問過我：你識唔識騎？如果唔識騎，都有時間俾我去練嘅。 係，就係李家鼎師傅教你啦，會。 喺大約係喺應該係喺錦繡花園側邊嗰度啦。 哦，真係嘅，可以。 佢哋嗰度有個馬場，有個馬房，我哋喺度拍嘢嘅。 係 我哋有搭景嘅，搭景喺呢個。應該係喺呢個落馬洲側邊嗰度啦，嗰度上面嗰個叫做我唔記得咗係咩顯達啊，我唔記得。 哦，顯達咩俱樂部？國際俱樂部。 唔知係咪嗰度？唔係嗰度顯達係 荃灣㗎， 嗰度叫咩？ 平之結婚嗰度。 係啊，嗰度有個草坯咯，俾我哋搭景喺度拍下，就咁咯。 係，因為咧，我記得咧喺入邊咧，你就做一個馬房嘅員工啦。你阿爸係黃一飛嘛，係咪啊？ 嗯。 同埋你臨尾係會死嘅，我記得。 中槍啊嘛！ 中槍係你 阿黃日華一場， 係啊，好慘啊嗰個，好慘。同埋你係好討好嘅，因為你係一個又 係 啦。 其實咧，我係一個馬房喺馬房長大嘅細路啦。咁啊，自己個親細佬就係冠軍騎師啦。咁就劇情係咁啊。 係。 咁啊，變咗呢個老豆就係馬房嘅練馬師啦。咁啊。咁自己係一個馬夫啦，咁其實我由細到大就同啲馬一齊玩嘅，咁比較熟悉啲馬性啦，咁就變咗就後屘做咗練馬師啊咁樣啦，咁啊養咗隻 發夢王 啊、雞虎啊， 哎呀，我記得我 因為 你係由即係嗰啲叫做所謂即係爛身爛世，即係馬房員工，但後屘係你開始著西裝啊，揸住本馬本望遠鏡入馬場同啦， 仲有四個女嘅我 啊，係噃四個女嗰啲仲有 就瓜曬四個女， 係好慘啊！我覺得臨尾 嗰個戲嗰個劇情係個劇本係幾咩㗎？ 我好中意呢套戏嘅， 同埋我记得好似嗰四个女瓜嗰阵咧，好似阿华哥都有一场戏噶嘛，即系佢系好紧张啊咁样嗰啲咧，即系其实马场大亨系有好多好紧凑嘅位置，好好睇 嘅。系哇，呢度我印象都相当之深刻啊！咁啊之后咧，你就拍系咪拍金毛狮王啊？ 好多咯，唔记得咯。 你拍 金毛狮王啊？ 金毛做拍古装戏对你嚟讲有冇难度咧？ 都冇乜特別嘅，都係打多噶啦，我都係，同埋雪山飛狐啊嗰啲。 係係。 我想知道咧，其實阿明仔你自己有冇武功嘅根底㗎？有冇學過真係？ 我懷疑有啲嘢嘅，你邊有冇識騎馬嗰啲？ 冇臨亂講啊，唔夠膽講啊。 唔係，但係你似係一個有武功嘅人咯，即係學過食過夜粥啊，所謂你真係未學過。 成日俾人挑戰㗎，千祈唔好講啊！我冇乜特別嘅，係中意運動下咁解啫。運動對自己幫助到自己嗰個喺電影入邊嘅好多嘅動作 發揮啊嚇， 譬如有咩特別動作你都。即係自己可以親身去做嘅。 嗯， 去到九幾年啦，即係拍完呢、這個雪山飛狐之後，你就即係應該離開 TVB 啦，開始係嘛？ 我記得我最後一個應該係伊神華陀，我其實有啲感觸㗎。我入去電視第一個劇集咧，就拍阿蕭顯輝監製嘅。 係、 最後一個咧都係拍阿蕭顯輝嘅監製嘅。係嘅電視劇。 係。 咁佢而家都唔喺度啦。 哦。 咁 咁我就係咯，都叫做拍咗佢兩個咯，後尾就 係 同埋家鐵馬就係蕭遠輝， 係。 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 手下留情，尹阳明为你一手准备。 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咁我觉得周华健呢，唔知点解啦，有种亲切感嘅，因为周华健系香港人嚟嘅，咁佢就过咗台湾发展啦，咁亦都有人话佢好似我啦，唔知啊，我梗系想似佢啦，如果咁好歌声，咁好歌喉，咁我几中意听佢啲歌嘅，佢唱得唔错嘅，同埋佢喺乐坛打滚咗咁耐咧，同好似一齐成长咁啦吓，我所以拣佢呢首歌。 我想问下你有冇遇过佢噶？ 我见过， 即系大家有冇？ 蓝燕揾佢拍过戏噶。 你两个冇一齐合照过 啊？冇，但系我台湾都有见过佢。嗰、 哦、 时台湾阿小松想签我做 经理人， 签 小松签你啊？ 系啊， 签揾你出碟啊？ 唱歌啊？ 系啊，好多年前啱啱拍完《火玫瑰》，拍完《爱在黑社会的日子》，咁就阿小松就叫咗我过去签佢《王者之剑》，佢嗰时滚石噶嘛，咁佢想开间新公司就签咗好多人噶，佢有学友啊，有阿妹啊，咁就想签我，咁我就去咗签，签完咧嗰晚就去饮酒，饮醉咗，嗰份约咧就摆咗佢车尾箱，咁去咗机场咧我就冇攞翻份约翻嚟，跟住我就一路都冇啊，佢仲叫我啊、哎、你尖沙咀攞歌嚟听啊，咁我唔得噶，咁啊要我去练歌啊成啊，咁冇人教我唱啊咁。咁我失咗咁嘅機會咯，後屘我哋冇聯絡啦。 咦？如果咁樣搞法，如果真係件事唔係話有呢啲意外咧，可能心太遠就你唱了， 唔出奇噶。 杜德偉嗰啲咧，嗰啲 R&B 咧就係佢唱咯。 多想說聲我真的愛你，多想說聲對不起你，你哭著說情緣已盡，難再續。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 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 好啦，今日我哋嘅斗哥嘉宾已经上咗嚟啦，咁啊，麻烦我哋嘉宾会哼一声嚟听下先啊。 Hello， 你好吗？ 究竟系边个咧？转头大家就会知噶啦。